好，欢迎嚟到 Octa Time 2017年嘅第一集，就系、是、悼念号， 唔系悼 念诶，睇先，一条二百万，七条七千四百万，跟住再加六百万，即系二千三百万啊！ 六加一咋？ 六加一，唔系。一条一条二百，一条一条插名柱二百万啊嘛，二百万条啊嘛。 第一条柱系剧情柱嚟嘅咋？ 系剧情柱， 六条咋？ 嗱， 但系都几大喎。一七年第一集就六插条碌嘢，唉，你哋班友真系从头未。 而系二千八万，即系话 一千八百万啊！ 啱先，啱先，你系咪讲紧银魂啊？其实想问下， 差唔多啦， 我都探田喎。 唔系阿银条， 阿银又好似电影版啊嘛。咁 阿银嘅蛋从来都多灾多难噶嘛，包括呢度做咗。 咪系咯，咁系咪今日讲银魂啫？ 嗱，今集就唔系银魂，银魂剧场版我佢上嗰时我一定会睇嘅，睇下条会还落呢回事。 系呢个， 但呢度就 系 FGO 就第七章，应该系特别章，就最终章锁魂门顺利结束。 我翻嚟啦， 我哋成功拯救咗人类啦。 三千年计划三日 KO， 其实所谓三日 KO， 即系计错数，我觉得见到成件事 唔系 计错数， 系大系即系计错数成日有噶啦。依家佢营运，但估唔系应该系大系连我都计错数，因为最初我以为打到 前夕啊， 古仔我阵间再讲，我讲咗个参田柱大屠杀事件。嗱，喺讲之前介绍下今日有份参与呢次会战嘅勇者先，艾杰达， 孙伯父， 出声喂， 喂， 唔好挂住玩啦， 喂，即系依个已经 抽到梅林啊， 系我补充下先，我唔系战士嚟嘅，我系小直， Komi， 系啊，抽到梅林嗰串啦， 我 唔系话你，我话头先嗰个抽到梅林嗰串啦，得你一个抽到，顶你个肺，天理不容啊！ 算啦，抽都抽咗啦。 鬼喺度诅咒你，下年都抽唔到。好嗱，讲翻参田柱大屠杀事件啦。 唔系嗱，讲翻成件事咧，就系、是、即系十二月头咧就安到第七章，跟住然之后咧安到咗两个礼拜咧，就话俾你听咧，你要打最终章冠位时间神殿咧，就一定要完成第七章先。 系啦， 咁跟住就半个月，即系其实开头咧。安到嗰阵时咧，已经有好多人咧，因为啲故事剧情啊，嗰啲正真系正咧，就已经飞晒啊，已经飞咗一半噶啦。但系好多好似我咁咧，其实嗰阵时咧，佢安到咧，我都未打完第六章嘅，开始叫做因为同时安到第七章咧，就半减 A P 半减第六章，咁啊，俾你啦。 哦，咁梗系啦，如果唔系，点向你打咧？大佬仲要追，仲要烧咁多 A P 啊，大佬。 唔系佢 A P 啊，嗱，佢一来系每日佢净营运就每日送两个金苹果俾你。跟住主线剧情 A P 减满， 系啦，去咗第六章嘅先，第七章就 唔系，而去到十号左右咧，十月十号，即系仲有十零日咧，就话俾你听，喂，佢见到，因为佢嗰次有前嗰次新放送前后，因为好近有一次新放送咗咧，就睇到原来唔系咁多人飞晒第七章，我第七章都半减啦。然之后咧，咁我嘅趁嗰阵时咧， 即系好催逼你哋快啲隔完。 唔系最后一个礼拜， 唔系你要储齐脚去打堆魔神柱啊嘛，跟住要多啲 boss。即系据我所知，佢喺最后即系喺FGO 嘅全国嘅座谈会，唔知边一个座谈会讲过就系喺嗰刻为止，得四分一玩家系去玩完第七章啫。 三嗰阵时好似三百有冇三百一百万左右？唔系系好似啊，佢讲得清楚，佢个意思系。去喺嗰个会场有去 event 嗰班人入面都只有三分一完成第七章， 而喺所有 active 嘅玩家里面，大约四分一系完成咗第七章嘅啫，系一个颇为唔够，即系因为始终你好多人系近年先加嘅，我所认识其实我系身边有唔少人系依几半年来先至入坑嘅。 一来啦，二来我觉得即系未必个个都会真系咁神心去追晒。 一来系嘢，因为呢啲故事始终好多时都系。打 event 咪先，佢已经算系小 event 噶啦。 即系佢，即系啲人其实冇估到你真系会，即系要即刻接落去啊！佢可能当你系啲普通活动。 其实最大镬咧，第六七章系真系有开始难打。你啲新加入咧，冇乜劲 cut 嘅人系，净系靠普大队系过唔到嘅。其实有机会 有投石机， 唔系呢个系最终手段嚟噶，唔系常规手段。 我见到有个话佢两个礼，即系开最终冠位之前两个礼拜入坑。已经有份屠杀， 唔系我要讲啦。佢个故事其实都几难消化下， 长难消化， 唔系其实唔系好难嘅咋。对于柱嚟讲， 對業處嚟 講 game 啦 ，FGO 佢其實最大賣點就係古仔，你非要古仔，我真係唔知點解你玩只 game。 你之後你之後補咯，我都係噶，我打我唔夠時間打第七章，我之後睇翻人哋翻嘢，逐一補翻曬啲細節。 咦，等陣先，唔係抽五星禮裝或者角色？ 誒，個奇怪就咁鬼理鬼佢啦。 係咯， 嗰啲係 故事緊要 嘅，故事先緊要嘅，因為始終 FGO 當初我會頭先講就係佢同一般手遊唔同就係一般手遊嚟講，古仔純粹係叫做吃閒吃吃啫嘛，即係有好就多謝。但不好都冇所谓，大家不在乎。但系 FGO 系大家其实 我讲句，我要讲句 ，FGO 唔睇故事嘅，不如唔好玩。 系啦， 因为其实佢话就话佢啲系统好平衡乜鬼，但系你 其实唔止 FGO， 踢门入边有边只 game 你唔睇故事系值得玩嘅。 系系咁啊，其实真系佢虽然佢个系统啊嗰啲而家其实真系好成熟，好即系好有研究嘅价值，但系都系配菜嚟嘅， 主要都系古仔。第七章陣間我講古仔先，講咗埋個系統，講埋主要，因為第七章其實好典型嘅。 講到手遊啦，你連家用機嗰只 Face 無雙，你如果純粹為咗割草都無謂玩佢啦，都係睇古仔啫嘛。 割草就玩翻半家無雙好過啦。 唔係咁，你要明白佢話講一次打嘅話會有三十粒石啊嘛，係咪攞石？ 係呢樣嘢真係重要。 我唔係話我冇攞到，我爭少少。 如果你做到都會攞，咁即係當然我知故事重要嘅，但係。喂，大佬咁時間重要啲，咁我梗係過咗之後先慢慢睇啦。 咁我講翻呢個契中先，即係講翻呢啲 event， 即係玩嘅 event 先。古仔我陣間再講。首先就係喺22號晚定23號喎，廿二號晚定23號晚啊。總之係18，我記得係嗰個星期四嚟嘅，就夜晚開就開始。 廿二號晚8:30，本來8:00開波，跟住佢延咗半個鐘，8:30正式開波。 係啦，首先就係打一個。五关嘅普通剧情啦，但系之后就开始所谓群抽会。 這個呢个咧就系、是、打 Levi， 即系一开头嗰、那个 雷夫教授， 雷夫教授嘅 系啦，又系参田。 你班友真系之前约阿树木都唔够，而家仲要约埋参田啊嘛！ 即系参田不嬲， 女人都打落，男人仲放过你啊？ 好啦，人权嘅男人 打完参田之后，打完雷夫教授之后，就七条柱就代表七关。即系每只 七条柱之前有所罗门打噶， 冇故事头先一开头个故事关咧，即系第一条柱就系阿利呢副教授咧，其实正职嘅呢副教授嚟嘅，只不过啲血量高咗咁解啫。嗰、那个嘅就系第一章邪龙百年战争嗰章嘅英灵出嚟帮手，一开头话得两个，即系得主角，即系得阿 G D 子同埋。阿屯妹两个人就冲入去，然之后咧就系、是、特殊召唤，佢哋自己召唤上嚟。点解今次伴有加成啊？就系、是、因为伴之力，所以佢哋系可以喺度喺 咁光之美少女嘅 喺时间神，即系呢个冠位时间神殿度叫做咩特殊召唤出嚟帮手啊！ 系啦，剧情角色跟住 呢个就系第一句就系、是，因为话啲人嚟帮手，就话把声正德，跟住话开旗。但系喺呢段期下带领一齐，然之后出嚟，跟住知即系估到噶啦。我以为连续有，我以为开头睇到，全部第一张，跟住出六条柱，得每人张。然之后打咗三条柱左右，你攞咗第，即系你完成咗三条柱，就会出第八条柱。 而咧每一条柱咧，都系六二百万嘅，即系每打一次咧就少一条，就200万条。本来咁咧。如果六條柱好啦，系六十二，緊記錯咗，跟住再加最後嗰六百萬， 最後嘅劍柱就係 一千八百萬，即係插計就一千八百條插田柱。 係啦，一千八百萬個。 本來咧，我自己睇個數目同埋睇最初嗰陣時咧，我預計大約應該可以維持到，應該可以個 boxing day 嘅，應該啊插田可以見到 boxing day 嘅 sale 組嘅。但係當玩家發現第四張嘅插田柱會跌金鑽葉， 白魯巴頭， 白萬 心臟， 白萬神心臟，金鑽葉，無間齒輪，跟住大家就好似鋼鐵孤兒啊三月咁話啦，好啊，冇咁多廢話啊，白魯巴頭樹攞曬所有嘢出嚟，跟住就 輪 十年十二點過唔到插田柱第四張嘅， 過到過到咩？過到十二點 最尾嗰碌好似过到一日嘅，我记得。 唔系第一条柱，第一条柱，第二招，因为一开头佢条 晏昼死 嘅，150万嘅睇到，即系一开头估150万，点知去到100万之后咧，其实原来嗰条血咧系200万嘅，去到日出唔到6点，香港时间6点左右， 拜拜。 第一條全部挨，係咯，第一條冇挨咁耐啊。 梗係冇啦，我到最尾。我到最尾要打第二隻 game 即刻翻到冇咗啦， 因为第二条主讲紧系系晏昼已经死 Q 埋， 因为第一条主 唔系九点，即系总之系日出都好似过唔到。 因为第一条主跌啲素材太重要啊，因为禁断叶同慢阵增长 咁，唔系最重要，一来之前心脏一直都缺嘅，其他嗰啲齿轮同埋肺子咧就冇送好耐， 心脏系上位素材噶， 再加上一样嘢啊，梅林系要晒啊。要心要齿轮要输要废纸啊！ 结果就大家系狂呕，真系一你惨面，真系好似巴陀树话，真系阿三爷话真系攞晒嘢出嚟啦！结果就真系攞晒嘢出嚟啦！ 我嚟唔切打， 哎、 就是、打唔好话你啦，大部分人都话打得一次半次嘅， 我打四五次啊，因为嗰晚我 要十一条。因为我嗰晚翻嘢， 我打咗五六次，全靠 中招唔到， 全靠佢。我有几个角色，我有几个角色升好似阿炮人就靠佢打到啲重要素材过咗噶咋，就话有几个啲旧嘅低升角都系靠呢个攞素材。 唔系，但系问题咧就真系有一样嘢嘅，佢话就话点样？因为嗰阵时咧，我未练到速擦啊，我打十几枪啊，最恐怖嗰次我打接近二十枪先打到，但系睇翻人哋。一秒一枪一条， 梗系啦，大佬，我嗰日如果你有半十嘅海叔嘅话咧，一枪一条噶，因为佢二百攻击力，三红卡海叔，如果够俾佢装埋100% 嘅宝石翁，一嚟一个一嚟， 诶 ，sorry， 人哋唔系咁玩 ，sorry 唔系咁玩，梅林、孔明、Buff、Quit、正黑正德、Quit 俊加埋李宇一下搞掂， 黑正德系讲紧打嗰条狂战士嗰条啊嘛。 剑柱最后嗰条剑柱，我试过一枪搞 掂，未必过咁尺，未必过咁脚嘅，即系佢依个强度系即系就翻你啲新人，就翻你啲新人，你都打到 新人嘅话咧，就十零枪啦，即系你真系慢慢磨啦。 即系枪啫嘛， 即系反正你有冇打过都有夫妇攞噶啦。 唔系你唔系最后真系嗰个要你自己打，夫妇嗰场一定要你打。 系啦，咁打完之后咧，打第四张就第四张阿黑羽上出嚟补翻几句，就点解第四张佢完全冇对白？ 后补嘅啫，总之系每一张出翻晒嗰批半嗰班， 跟住 第一样嘢噶，元祖嗰班唯一出过就系阿司马，元祖嗰班完全冇。司马其实系仲要系咩啊？ 依日走可以同依日 同系 第三张，第三张柱， 第四张， 第三张 第三张海嗰度，系其实系 Lily 版突然间有一 shot 变翻大，变咗司马版嚟，哇！解开咗嗰个心结，哇！嗰下嘢 吓 死顶你啊！你咁都玩到啊！顶你真系。 好啦，嗱，第二条柱就第二张嘅，因为第二张我觉得第二条张条柱都系跌啲 红王， 系啦， 柱入边。除了巴巴托斯之外，其他那些冇乜特殊啦。 唔系就最紧要就系有钱啊嘛，啲钱唔少噶。对于一啲又缺素材又缺钱人嚟讲咧，每条柱都系真系提款机嚟噶。 钱呢样嘢就任何人都唔够噶啦。 尤其是当你要练数练技能练到十嘅话咧， 唔好话技十啦，你总之你要练技，你有攞多钱 你 都唔够用。 练技啊，食下圣杯都可以攞晒啲钱啊。 唔系圣杯一定烧钱嘅，食技咧你只要即使你升六咧，一般人都即系都已经冇咗一半，冇咗大 钱啦。你升五星，你升一只五星已经可以冇咗成亿啦，已经。 系啊，所以变咗提款机咯。跟住好啦，廿三号晚就已经去到就系 执翻两条， 两条啦，因为廿三号晚就已经出咗最后一条剑柱啦。跟住咧，劍柱600,000嘅，大家諗住就，因為劍柱跌啲素材咧係最唔值錢嘅， 唔係唔值錢，因為佢作跌，因為佢係特殊 關。黑灰就喺第七張攞。 第七張嘅料嚟。 哇！你唔好講少啊，大佬，我勁缺啊。 喂，第七張唔係喎，第七張我行得 低。問題係第七張需要第七張嘅料嘅英靈，其實真係新英靈，其實唔算多。啊，啱啱阿伯父抽到啊小欣， 小欣 就係要呢啲。啊，術閃唔使，術閃就唔使。小欣又要， 但黑灰系早黑灰早期啲角色会用咗比较多，但如果早期角色我本身我之前我唔好需要，所以黑灰我 嗱其实死最尾死个骑嗰个咧，其实又系咧 神燈又係屬於即係啲越後嘅素材咧，其實真係大家都越缺嘅，因為越少，即係除咗心之外咧，係少派啊，因為佢時間短啊嘛，咁少 event 派咁解，所以缺係缺嘅。但係調翻轉需要嘅英雄又的其實又唔多，我咪缺心缺到撲街咯，而家就成百幾個心啊，白晶、梅林全部都要，全部技法都要十五粒心，全部唔。升唔到九， 因為講真的，你啲活動即係就算你嗰啲平時 high 活動咧，佢派嘅都好少嘅，即係你換 啱上次從精嗰上真係派得好多啦，十粒啊，算 從精。所以嗱頭先講咧，就係蘋果咧，除咗營運每日派兩個之外，其實之前復刻嘅聖誕 Saber 同埋聖誕 Saber 二代目咧，派蘋果派好爽手。本來我聽講已經少過100-190幾個，叫我玩完之後，我100-幾個，即係160-170個，差唔多 double 翻咁滯。 我呢啲養生人物，我全部200幾個以上。 啲蘋果攞，啲蘋果多到唔要咁 滯，都狂拍 咯。好啦，去到我最，因為我好清楚就係24號朝頭早嗰朝早，我老闆食早餐，我9點仲打多次，我諗住仲有幾廿萬咁樣，因為食完早餐之後仲可以打一條，因為食完早餐之後已經冇咗啦。哇！你唔使咁快喎，我早餐食咗10多分鐘啫。 即係所有 master 集中曬資源打嘅時候咧，你仲有幾耐啊？ 兩三條咯。 所以我俾個數據你。巴巴壽司是以每秒50條的速度不見了的。是每秒。 秒速50條啊。 是啊，秒速50條真的。 十個鐘左右可以燒了200萬條。每條是600萬 HP 的。咪六十萬， 我記得係80萬。 咪80萬係狂處， 得 狂處八十萬， 八十五，跟住然後其他都平均六十零萬。 因為我記得劍處好似個 HP 都係高少少。 65萬咯，高少少嘅啫，唔係高好多。 但喺嗰第， 但係狂處乘二damage噶嘛。 我就精得車佢乜都唔係啦。 對劍柱我係啊，阿小黑係咁。 你孔明黑精加埋梅林嘅話，佢又係咁樣。 我嘅戰力最齊咪攻咯。 唔係，學三年廢咗就係阿小黑真係勁到黐線。學三年。 你冇水槍王咪啊？ 學完三年加水槍王好爽嘅。 都係南卡啊嘛，都係南卡。 你加埋你要加，你有孔明集乜都得啦你。有南卡嘅你孔明。 我都係呢個，我都係呢個月神加呢個攻鎖，再搭就求其搭條，再搭呢、這個。 孔明咯。 都是搭孔明的，通常想快搭孔明， 所以不是說第一晚之後不是積了一條很猛的柱，為什麼我要是殺精一定整堆半壽孔明一起圍我的，所以就第一晚不見 不是最慘就是最 快殺精， 因為他圍呢人打鬥搶素材，又突然間我就有人看留意那個support表，咦為什麼這些support那些角色都弱了那麼多呢，有啲友就抽起晒啲强角，费事啲友打咁马爽，即系孔明嗰啲抽起晒。 因为有孔明，然之后咧，好似头先咁讲，有孔明梅林嗰啲，即使冇梅林啦，孔明拍黑精，然之后或者系孔明搭金士一个三红加 EX 加宝具， 就可以 Q 你。 跟住厨放晒之后，已经一条柱噶啦。 同埋你啲柱讲紧咧，因为你太多全体攻击，坐 MP 坐得好 Q 快。 系啊，所以呢个就变成咗就。收起晒你啲咩啲孔明啊啲咁嘅强，收 Q 起晒，费事跛跛有咁过瘾。但 好彩好彩，我班我攞嗰班全部冇喐过，好多孔明用。 但我有收起咗嘅，有啲啦，有啲又冇费事，唔得闲理佢，照抽算数啦。唉，顾掂自己算。好啦，24号朝头早9:10多啦，就终于就所有插连住全屈冇阵亡，然后就开始剧情部分。剧情好似系打咗一次魔神王先，然后打、再打一次， 打咪打所罗门，法迹所罗门之后先至打 Beast， 即系 Beast 二嘅魔神王。 最初所罗门咪系咁不断回避个所罗门啦喺度。 屌，喺其实金士同埋阿法老金法老金嘅连咗攻击之后，有咩即系食啊？系咁挨落去。 唔系，如果你唔带无敌贯通嘅话咧，其实就真系 好薄。 冇無敵貫通就真係難， 真係唔打，打唔係話難，真係打唔到嘅，係打唔到嘅，係真係好彩。 因為佢每槍都迴避。 只要你聰明，帶住好明就得。 今次塔有冇呢個無敵 用啊？ 無敵貫通好似有喎。 冇， 今次係冇。 唔係，因為咧講翻你講翻佢啊，第一次打蘇 我都係帶起源，我都係攞起源彈打。 又 卡查特 公家無敵貫通， 成班起唔得圍阿阿切治大發神威咯，圍攻佢咯。 因為第一次打嘅時候咧，我冇睇攻略噶，即係我真係攞孔明同佢磨，係咁壓佢槍壓佢槍，跟住咧其實佢攻擊又弱，跟住打，跟住其實咧佢好似去到有幾彎咧，佢就開始唔再回避，跟住就一繼續。 好似唔係回避拖 佢唔係一路避落去 嘅，佢唔係必定回避嘅。係 啊，佢係開頭係咁，佢開頭咁避你嘅時候，佢係不斷咁嘴炮緊你噶嘛。 魔神王嗰下嗰幾段咧，就先至相對係真係比較有個必定嘅，例如先手特殊技嗰啲。 因為佢嘴炮完你之後，跟住佢就開始唔回避，咪打。係 啊，回避好似其實唔難打嘅，尤其是當有法老金 嘅話咧，佢冇回避 嘅 有幾有。 有金時 有邊只難打啫？ 好難，有金時就易打噶啦， 係咪先？ 冇啊，基本上我都係，算啦，唔想反啦，退咪撤退，跟住就換曬嘢再打個咯。 有金時車過去咯，硬硬生車爆。 俾啊咩斬手套啊嗰啲無敵貫通用嘅，其實我唔記得原來始源彈係有，因為我有始源彈嘅， 我 唔記得咯，冇咗。 我俾咗阿炮金打咯，跟住金跟住同佢撈攬去轟佢咯，阿 Dio 大人 係啦， 係啦。跟住好啦，打完佢之后就打魔神王。魔神王最迷其实最头痕就系一开头 无敌贯通，跟人佢其实人李逍却嗰招技咧系有埋无敌贯通嘅。 系啊， 但如果佢普通 charge 粉起咧系冇嘅无敌贯通噶。 嗰招基本上除非你用复活，即系一开头就用复活术，唔系嘅话咧系必死嘅。 更胜咯，一开始就更胜。 唔系就系用更胜之后得翻几日 HP 都嘥气啊，都系挨到嚟，即系叫做挨到弯嘅。 唔係更勝，因為佢開頭開嘅狀態無敵貫通埋保對界減啊嘛個威力，你要撐三槍，即係我哋做法就係更勝，跟住就開魔眼，跟住然後再 master 禮裝開多次魔眼，醒多你一嘢，跟住就換後排上嚟打鬼佢咯。 我自己其實咧就係、是、都係魔眼成二，然之後第三槍特登食你個寶具，然之後全部走咗。 係因為你一定要嗰三隻一齊走嘅，你唔可以留一隻嘅。你要等后排嗰三只主力去打啊嘛， 系啊，所以我就又用中啲药，但系我见到人即系睇过一个打魔神王系全一星加全event礼装，即系送嘅全部可以死咗两件啫，就搞掂咗佢。因为其中一样嘢就系武娘佢其中嗰招系。 哦， 技能失败啊！ 整个招佢嗰啲系统不嚟 嘅。哈坦嘅。一星必殺技 系統不啊，因為佢會照做噶嘛啲嘢，咁我咪話咗佢咪繼續儲咯。 但係佢嗰個情況就係、是、嗰個情況係佢唔係冇用到，因為如果係雲嘅話咧，係佢冇用到就會直到用咗為止。但係嗰陣係用咗就冇噶啦，但係用咗技能失敗。其實如果你可以快過佢，雖然係唔可能嘅，黑晶招必殺。招寶具係有強化無效啊嘛，如果你打咗強化無效幾佢就冇得人哋消卻啦。其實就係得噶。呢啲上係可以擋落去噶，但係佢係先手噶嘛，必定先手噶嘛，所以調翻轉技嗰下再先手過嚟噶，我未入戰鬥啊嘛，技嗰下，所以就係佢失敗咗，所以就佢用兩隻羊，佢牛牛啊，牛牛最麻煩就係佢出到寶具之前你未死啫嘛，但係出咗寶具之後嗰兩槍勁到，即係寶具係 O P 到黐線噶嘛，攻防減量減兩個減攻兩個減防嘅一招，哇！嗰下見到佢嚇。用大人李逍却打埋落嚟，吓得个零零零零零，系啊，佢两只牛互相狂打，因为你出到一次又就系呢个呢啲咁嘅 boss event boss 佢加 NP 快啊嘛，哇两下噗噗噗搞掂，可以两只轮流狂去出咧，搞到咧我打佢即系打你呢边咧，全部都打。两位数，即使用龟波气功咧，都系打三位数，好低。 呢个就系唔系一系 FGO 嘅一座好玩地方咯，就系古灵精怪法。好啦，理论上其实只要你其实只要挨过咗佢第一枪即死攻击嘅话，其实就唔算太难打嘅。 系即死攻击系佢嗰个宝具，佢嘅人哋消却嘅效果嚟噶， 几乎 宝具效宝具 buff 啊，即系 几乎即死咯。近乎咯，即係有辦法嘅，即係嗱，頭先我講復活啦，諸如此類，但係基本一般情況之下，近乎即死嘅。我反正即係變咗就六個打三，我咪將啲藥擺喺前面，跟住捱佢之後，我三槍咪咬佢咯。好啦，打完佢之後，劇情過咗，學妹暫時退場，然後再打一次半得翻半條人命嘅。 但係呢場已經冇學妹啦， 係咯，仲有 打呢場唔係佢就係學妹擋咗之後，跟住我再儲多次，我再儲多次，儲多次氣，跟住人我 呢段嘢先搞鬼啊！呢段嘢就係話。 啲英灵全部去，其实仲喺同喺度顶紧魔神柱，冇咗学妹，但系系得翻阿芝芝子一个打紧魔神王，系赤手空拳，所以真系手撕魔神王。 你唔记得四月一号嗰张锁门嘅张 神预言， 神预言啊嘛。好啦，最后一战就系、是其实最后一次咧，就是、最危险嘅，最系得翻二十万二。当人王去得翻二十万 HP 以下咧，佢会将以剩翻所有 HP 换成一次宝具， 宝具爆发攻击。 嗰次咧。如果你手头上冇即时冇复活嘅话咧，就玩完噶啦。 唔使啊， 唔系噶，佢连我前排打唔掂，佢连我前排都打唔掂，我前排死晒，我仲有后排同你玩啊。 唔使啊， 你有唔系你有？如果你有睇你咩，你手头上咩卡牌啊嘛？有卡牌冇啊？ 我孔明梅林同佢磨到天荒地老。 屌你有孔明梅啦，我乜我两个都冇嘛，多鬼样。 佢有孔明啫，佢冇梅林。 系啊， 但系你有大把 friend 有梅林啦， 就系咯， 大把。 我冇啊，我 嗰只未升，我得啱啱零中三咋，零四未到。 唔系，我系孔明培林，跟住再加只 欧洲人真系啊，一甜饼 打男人啊嘛， 系啊。 结果就 唔系收 red wider 石嘅，唔系我食咒， 系 我做埋 啲 咒喺度 用，法积嚟。 唔系食石啊，因为我食咗石嘅， 我都系食石嘅。 太冲动啦， 因为 太冲动啦， 太冲动啦， 嬲啊！ 太冲动啦，佢根本未用到十技，已经得翻万几。但系我啲黑精梅林孔明未死。 应该咁讲，依关系第七章第二次我需要用到接关方法过，即有一次就系打。 其实啦，调翻转 黑牛丸， 讲翻啦之后咧，其实应该其实完全未讲第七章噶，净系讲。 我讲 佢依家讲咗呢度先，再翻兜。 好啦。咁但系打完阿人王之后就 ending 啦，跟住就俾佢开胃，我心谂搞错啦，我咁交叉辛苦俾佢开胃我，大佬乜嘢着数都冇， 唔系可能之后 三星我嘛， 可能之后有用，即系佢依家未话俾之后咩用，但系你预佢个即系个营运佢 完全纯粹系啲荣誉升职揾笨啦，即系计时插啲嘢， 系啊， 即系完全呃称，即系投嚟俾佢咁嘅咩荣誉勋章，我算鬼数， 你咩荣誉勋章啫？你 就 睇翻啦，公侯伯子男，你男将嚟嘅啫，而家 就系咯。即系咁 Q 辛苦，拯救世界先得嘅一个大鬼章，你真系 吓 A C E 作品都系咁噶啦，俾佢辛苦嚟做，唔通俾个官你做咩？ 唔系你想佢俾咩咧？ 起码俾三星我， 唔好啦， 至少啦，最都话派人啦，切头白啊嘛。 啊， 嗱，讲完个系统啦，讲翻剧情又去翻第七章啦。 唔 系第七章其实系形容就系咩咧？我形容佢系F F G O 版嘅奥创纪元，成班英雄大战怪物。但人造怪物大战，同埋千之呢子女神后宫之类咯。 啊、好啦，讲翻先，头先就系啲人讲翻啲人点样吐槽就系、是、老娘救了东木火，屠了黑星德，保了罗马城，灭了人渣兽，烧了伦敦墓，拯救了美国，干了狮子王，手撕了提妈，最后屠了1800万条魔神柱，灭了第一人类恶，拯救了全人类，还差点搭上老娘基友，结果就给老娘一个开胃。嗱，即系讲翻喺他们嚟讲，其实开胃咧，其实系对于啲魔术师嘅唔同嘅阶级嚟嘅。其实最高咧就系冠位，但系我所知咧，好似得两三个，即系叫有出过场嘅，得两三个冠位。对最出名嘅冠位嘅人物就系橙子，我记得 系我所知都系 佢冠位人形师啊嘛，佢其实仲要冠位之后仲要封印指令啊嘛，系真系好特殊级数嘅，但系。即管位唔系净系实力嘅，实力因为佢系因为实力劲得滞，所以先系封印指定嘅。咁但系管位，即系你而家哇打咁狠都先得个开位， 首撕人王大佬，阿芝芝一脚单对单， 冇嘢，系人王已经打完噶啦，系 唔系人王系顶嘅咋，顶嘅就唔系真系打， 唔系打噶， 系啊 魔神王啊，真系手真系入边都话你系。但真系真系同佢 嗰日搏 即系咧，即系好似咧变咗第睇紧第二套嘢咁。首先所罗门同佢两，即系佢打所罗门嗰下咧，阿魔神王打佢好似我要睇紧龙珠啊。跟住之后轮到主角你，唔系啊， 完全系芝芝大发神威嘅一集啦。最 我嬲佢最劲噶啦。 嗱，你讲翻第七章。第七章其嗱，之前我啦， 冇第六章咁护心啊，啲版面配置，第六章好多好护心。真系特登玩你嘅，但系好似上次你提过啦，因为其实我未打到咁多。上次就系即系好多剑弓枪各一， 即系将少啲 嗰啲。喂，即系呢啲真系唔知点排噶嘛？ 佢等你冇办法可以。 第七章咧就有几只硬顶得噶啦，即系你挨过挨。 第七章唔系冇，第七章佢自己都讲笑，就系用术闪嗰集，即系嗰场打街道前两场系打 打殺噶嘛，但係最後嗰場俾只騎出嚟噶嘛，擺到明出嚟係你用術閃噶，你小心。佢只有之後劇情講過，點解最後嗰只唔同階級噶？你玩嘢啊？即係佢自己入面劇情都係話呢度，都係話玩嘢，係啊，我玩嘢啊，吹啊， 係咯。 即係第七章其實 即係得呢只，即係比較特殊嘅玩，即係配置上比較特殊係呢啲。 第七章其實古仔啫，主要 好少嗱，係要玩你。 有幾碟棋？第七章古仔 玩你嘅咧，其實真係得啊！黑牛黑牛 玩到一半，我玩咗幾次都係玩到一半頂唔順。 我古仔其實好黑嘅，第七章後半古仔，因為好驚呢個又嚟話嗰個個女祭司後半嗰個劇情咧，你知道嘅話，其實 feel 到嘅其實係幾即係想幾深噏嘅。但佢因為前面佢用好多笑 都搞笑，唔係話已經有人話一星都係一星都殺啦，幫我英靈化佢啊！而家係啲人唔好話浪漫啦，係一星同我一星，即使只有一星啊，同我英靈化祭司啊，唔該。 因為女祭司其實幾，因為女祭司 史實有 嘅前門幾場 女祭司㗎，史實有嘅。 系几出戏嘅女祭司？ 金闪闪故事，金闪闪嗰个神话传奇故事入边系有呢个角色，不过改当然佢嗰个定位有少有改到嘅，有唔同咗嘅。 系啦，作为一个反阿 Lin 嘅迷嘅人嚟讲，第七章嘅剧情点先？你嘅阿 Gumi 好 Lin 咯， 好烦咯， 好犀，好烦。 嗱，佢二披色好正。 其实嗰个系 Extra Lin 嘅色。 Extra Lin 系金色嘅。Extra Lin 是金发的嘛、 啊、但有正好多 的、其实我喜欢 Extra Lin 的，即我喜欢、应该他那个冥界女王，我喜欢冥界女王、如果他有得抽我会抽， 一定有得抽啦， 他说过话，他说过话会再会的嘛，他偷偷的说过、 在锁门复活咯，又偷一只复活咯， 不是已经复活了在锁门，但是就因为其实大家估到冇咁快啊，因為打佢咧都冇特殊，即係唔好似山之翁或者梅林咁，梅林估到佢好快會上啦，因為又有啲用啊嘛。山之翁好明顯係第二章，即係第二部開始先至俾你啦。 限定俾你啦，咁著數咁贏要爆山之翁。 每一次阿 Lin， 即係其實你話個故事 OK 嘅，即係其實佢主要都係伊西斯咁，但係問題就係每一次伊西斯一出嚟，我就覺得阿蘑菇仔後邊喺度跳下，阿 Lin 係咪好正咧？阿 Lin 係咪好正啊？真係好正咧！得啦，蘑菇你好煩啊！ 傳咗 阿 Lin 好正，但係唔係嗰個阿 Lin， 唔係提過阿 Lin， 應該講就係、是。女神 将阿 Lin 唔系软版咯，而家 咪将应该就系女神复活就揾咗个同佢好接近嘅肉嘅人身去俾附身，而附身就系保守阿 Lin cover 咗阿放逐女神嗰部分，然后将两个人老马情况放大三倍，然后话俾你知只神去咗边啦，唔见咗啦， 我跌咗 啊！跟住闪光客冇嘢嗰个表情咧，喺喷发笑碌咗喺度，即系完全就系、是。诶，跟住突然间我里面传咗阿红炒讲法咯 ，Massa 你就死啦！即系嗰种完全真系要彻底侮辱嘅。 同埋嗰阵时阿 Lin 话出嚟抽嗰阵，我系见到即系一拆恶搞啦，佢嗰啲好明显恶搞就系。啲人搜張圖就係阿查，跟住就話我要翻去英靈之座，跟住就話冇嚟揾我，係一紮呢啲 底地。一笑碌咗喺度就 唔係，但我都睇到個話咩係咪重新即係阿 Lin 同佢對阿紅茶講話係咪重新咩冧咗佢啊？一直都冧你，哇！嗰集都幾正， 嗰啲都係同人啫， 嗰啲同人都正 嘅。係因為佢其實官方未玩呢條近，佢官方暫時未玩到，等佢依兩下連活動 嘅。頭先講咗啦，第七章係即係官位入邊係完全唔見初代嘅，完全冇初代嘅。 嗱，另一個咧，我覺得第七章就係有啲反差嘅，就係阿雨石神最初睇佢睇條 PVC 廣告片，哇！你捱咁恐怖，跟住出嚟就係、是、哇，如主入世啊！點解你一開頭就對主角狂瘋狂進攻？ 開頭係物理上進攻，後屘係精神上進攻， 係咯，完全如超 地咧，超地咧， 孖手入世啊嘛， 唔係係舊式 Twin Tale。 系开头真系专咗事， 唔系旧式嘅意思就系一开头就完全对你冷嘅、 啊， 但系一冧咗你就由头冧到尽嗰只嚟嘅，倒贴到尽嘅呢种正式就系正式，即系叫 唔系一开始睇佢张图见到张眼啊，都觉得几惊啊， 一个眼翳啦，同埋其实整体嗰个叫做咩啊？设计其实唔靓， 你如果就咁个样睇个样又唔系唔吸引嘅， 但系 我觉得唔吸引嘅，就咁样唔吸引咯，但系。故事睇完个故事，哇，好很正喎、啊！只嘢 超级，同埋最紧要就系、是，对佢咧， 佢嗰場戰鬥係累到好多擁有阿傑克嘅人有心靈創傷嘅，因為佢嗱秩序中庸秩序所有秩序嘅殺擊無效，佢無效啊，係完全零噶。中庸 善嘅無效， 善係無效，跟住 中庸同減， 中庸中庸同惡都半減。 尤其是最恐怖就係、是、我試過話即係頭一次玩嘅就中庸，你已經見到騎士嘅用殺擊啊，跟住阿傑克你咩事啊？點解唔係一嘢爆死咗嘅？ 唔係啊，我笑死，指頭先有用嘅咋。Jack 唔係 Jack 邪惡嚟噶嘛 ？Jack 唔係就係佢問題就係佢火力爆，佢單發爆發火力係一發而黑就。 你揀錯咗上邊第一個選項咯，揀第一個選項就係完全唔理正攻啊嘛，所以佢係有攻擊有攻擊 buff 㗎。係 啊，佢就一拳一個噶啦。 後嚟我結果我後嚟我係我揀 第二個嘅咧， 我用埃及妖後跟住慢慢同跟住再跟住慢慢同佢練啊。因為 第二個咧就係佢，因為話要避一避開佢正避其鋒咧，所以咧係冇咁夾，冇火力咁，即係冇咗個攻擊 buff。 嗱，你一次就係打，你一個好似打喺邊打 我都係攞，我都係攞卡梅拉，因為卡梅拉惡啊嘛，運動啊嘛。 先打大梅先啊嘛，大梅過嚟進攻先啊。 哇！大梅又難打，打到嘔又佢又唔知打，佢拖時間嘅。 十五槍， 拖十五槍同埋你扣啲 tree 扣到唔知扣過一零年。 冇梅林啊，爆發唔到啊，同埋。爆发唔到， 月明再加呢个明湖再加呢个梅林，真系磨天荒地老，你打我唔死。 我系 唔好话唔好明啦，我加只我唔好话你。 冇，我都系呢个月，因为我都系呢个公月明嘅。 啊，系咯， 系不断咁又打啦，又嚟啦。 系咯，你咁中意全体攻击，我咪弯弯开宝具 打完之后就系、是、去到期我系全只 game 最难打就系啲黑牛肉丸。哇！黑牛真系攞命，呢个声黑牛攞。 你真系俾佢初见晒咧，就真系唔系好奇嘅呢个。但系其实真系难咧，我就觉得完全唔难。 唔系黑牛一，佢冇属性。第二就系、是、第二次打黑牛咧，如果你 唔知道佢打最 右只嘢嘅话咧， 第一次黑牛骑噶，之后嗰两次先至系 Beast Two 咋。 Beast Two 啊，打 Beast Two 嗰次啊，诶，其实湿碎啦。 咁讲真，对我嚟讲咪冇乜所谓咯，咪 痛苦到咧打 Beast Two 打到 黑症咯。Beast Two 黑症咯， 因为你第二次打牛丸你就要计数啊嘛，计数点样红佢挨啊嘛，你打六打几多只，好似打三只六。 第一只咧就打一只，一只加两只 Jot， 但跟住但系佢全部无限宝具，turn turn宝具嚟嘅， 系啊。 然之后第二次咧就打六只，全部都系turn turn宝具。 然后咧有一次咧就打三只， 六万，不过得六万啫， 得六万。 跟住分裂咧就十六万定十八万， 系啊系啊系啊。嗰、那个就打三只嘅嗰个， 其实 打 分你 少三只。 如果你一直打唔到，打唔爆第，打爆咗后边啲先而唔打第一只嘅话咧，佢会不断无限分裂。 系啊，打到呕嘅。 边度会咁蠢嘅啫？肯定打过第一只先噶啦。 跟住打完佢之后咧，其实最难系挨嗰关，因为之后 其实真系最要谂挨咧，其实真系反而系六只全无限宝具嗰场。 系啊， 嗰场真 系 计数， 真 系麻烦， 真系计数嘅嗰场。 就打到喊嗰只， 呢、這个就系 AOE 秒， 系你要秒咗三只，再点样顶咗三只？ 记错，嗰阵时唔系骑，系狂迹嚟嘅， 系咯， 狂迹嚟嘅， 即系你黑精都顶到咁样下，大佬 黑精顶唔到啊！一定要防，一定要AOE 扫， 系 扫咗佢两下先， 系咯， 光跑，跟住打完之后就打去睇先，系跟住就得一嚟一去到冥去到冥界之后咧。就哇！ 中间迪哈马特先啊， 迪哈马特，相对嚟讲，其实佢唔算太难。 佢唔算难，佢啱啱话俾你知有只新嘅兽迹啊嘛，佢兽迹系佢咯。 然后之后打 冥界，但唔系打冥界先，之后先打完冥界先之后先。 唔系你打完迪哈马特，你先之后先 做冥界啊 嘛，奖励关啊嘛，你系打完迪哈马特 炸咗窿，跟住等阿迪哈马特。 因为冥界最后噶啦，冥界最后噶啦。 嗱，冥界有两次，第一次就系碎啊！真正原来真正嘅三女神同盟系边第三个？冥界女王唔系啊，伊斯塔啊，伊斯塔唔系三女神嚟噶。 不过我就好之前有个。 唔系，其实你睇序章，其实已经估到我，因为我睇序章，我一睇，咦？点解呢个？点解点？咦？点解序章嗰个阿 Lin 同粗？我唔系睇色啊，佢边有色粗啫？佢就系粗个壳，佢就系粗个影啫嘛。 但系影都唔同啦，不过算啦。 睇佢粗个影唔同，已经喺度怀疑咩事啦？ 唔系话两个，即系然之后嗰下咧就系、是。未有灵机嘅，但系嗰场咧就系屈你冇得用宝具，要平衡。当然啦，你啲佢嗰阵时佢系剑职啊，定系攻职啊？ 唔 記得，因為佢好似有兩條路線揀個冥界。 啊，槍職啊，佢槍職嚟 嘅。唔係，講緊就係都係平斬，好簡單啫嘛。我身邊啲劍職全部都係平斬王嚟嘅。咪結果阿提拉同埋藍皮 咪， 我阿提拉就同你單挑都唔會輸俾你啦。 單挑咯，因為阿提拉係劍職裏面，所以叫你如果淨計平斬，阿提拉係超先變態。 冇得用寶具，冇得用技啦，冇得用技。 係啦，結果同岩碰，結果阿提拉啊、棉皮王呢啲咩先天功力已經好離譜嘅個色就同佢鬥軍啦。 黐線嘅阿提拉真係黐線，用 拉巴奧沙同佢打。 係咯， 打完之後就去冥界，就最後打咧就 未到， 冥界先挖俾佢幹啦。首先就是先有梅林，跟住有埋阿 George 嘅。 第一場係梅林，第二場係黑山王，第三場就係金閃。 跟住咧就而冥界女王咧就每turn同佢補血，黐線，根本上 因為你要抵翻個場地爆發。 睇錯咗啊！每turn補血嘅係梅林啊，冥界女王係 N 係 NP 回 NP 加倍 HP。加 HP 上限加倍 ，NP 回复加倍， 系啊， 呢两个 冥界加护啊，呢、這个系 冥界加护 ，HP 而每 turn 回复4000咧，系阿梅林， 系啦、啊，咁嗰个其实抵翻场地嗰个包费啫，就唔系真系唔系真系， 成扣唔得好多咋， 哇， 唔 系噶，2000-3000啊， 最 屘 系 要交越劲噶， 最屘系三千啦， 系 啊， 因为阿梅林佢系中途佢中途我唔记得佢俾咩，跟住搞到要撞开咗佢咧，搞到佢扣血嗰度系会越嚟越多嘛。 系啊。 咩越嚟越近佢嗰啲嚟啊？ 唔系啊，原本梅林可以负责解毒嘅，咁但系梅林俾人撞开咗，咁变咗得翻梅林啲补血，咁但系佢扣血嗰度越嚟越多。 系啊， 即系 越扣越夸张。 系啊， 跟住 越近佢咪扣越多咯。 而打哈桑王就系、是、哈桑王就恶到，哇！使唔使咁潮啊你？ 但系对面系十八隻啊嘛，唔系十隻啊嘛。 但哈桑王黐线嘅，因为真系我系得，因为嗰啲咁嘅死人泥手怪咧，系得哈桑王嘅宝具可以一隻秒一隻嘅咋。 唔系喎，我用杀色都，我用杀色都可以秒到。 杀色秒系即死秒啊嘛。 但系佢系自己纯粹暴力嗰种啊，佢话俾你知咩啊？刺客教，所以最终嘅刺客就系咩啊？ 我冇攞， 即系所有嘅目击者全部秒杀 啊 嘛， 嗰场。 秒杀所有目击者，咁咪暗最终暗杀咯。 同埋哈桑王系有机率系平衡秒杀，所以我试过一次平衡秒杀咗、 啊。我都试过一次、 啊、平衡即死啊！ 平衡即死嗰条吓， 平衡都可以即死啊！ 系啊， 唔系呢个平衡即死，一阵间抽角一定会 cut 咗，我都会 cut。 即系 咁， 阿梅林 cut 咗啦， 梅林 嗰 效果一样啫嘛。 梅林都 cut 咗啦，宝具 cut 咗，即时回复嗰下先、啊。 即时回复嗰下太恐怖啦！ 唔系，因为梅林 cut 咗即时补血嗰下咧，就变咗做咩？一超上位版嘅《刺客逃生》咯。 系啊。 真系超上位，只要开咗第三技已经好后好狠劲啦。 超上位版自安逃生， 因为你补血再加无敌咧，你太劲啦，你一定要吸紧啲嘢。 跟住好啦，打完之后就 咁少少全盛期嘅我未你都试呢、這个时间，你未见过全盛期嘅金闪，你未即系、就是、等于空手而回 追嚟啦， 我就嚟啦。 虽然我冇俾佢用 buff 劲咗，系其实佢嗰啲系唔即系比。人用嘅更勁咗嘅，唔止三， 其實 三幾十嘅， 因為如果你 感覺上係勁咗， 如果你平時有金閃嘅話，係咁，我覺得你係唔係佢對手嘅，一定要 buff 俾 buff 佢。大佬，你之前嗰兩個咩？一個梅林，一個哈桑王，跟住如果俾普通嘅金閃我， 唔係喎，反而其實我覺得好多人寧願要金閃喎。因為始終佢 我都係用金閃嘅啫， 佢養咗好多 fans 啊，始終都係金閃。雖然哈桑同梅林。都是都是有型有 OP， 但是始终都是新角嘛，不够的。哈桑都仲有George 加成啊。 经典一个小齐外话，中年杨哲坐电车，见到隔篱个细路喺度玩 FGO 时，佢讲法就系、是：你唔知道哈桑和坐喺身边咩？ 佢最搞笑，佢真系走咗去做尼山嘛，麻婆神父。 系佢啲嘢真系好啦，打完之后第七章之后就送咗阿大河嘅切塔曼，做切塔曼其实几好用嘅，扣除咗佢嗰啲技能嘅 CD 嗰啲，但佢时间太离谱之外， 我未有未用过。 哦，呢个三星做翻个翻，即系佢做翻个叫 做。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阿大河四星噶啦。 系啊。 佢嗰技能拉佢时间超长，十二枪次数。 咩？那个效果好劲、啊。个 效果太劲啦！ 结果拉佢时间变咗劲，佢唔实用咯。好啦，跟住就第七章，第七章就装。 唔系，其实你话啫，你话大河枪仲惨咗一样嘢咧，啱啱先仲同征俾你， 啱先先同只 Lily 超早，你又唔信到到到玩成年几，我开始抽到你先嚟俾我。 系你啫 ，Tiger 唔同啊 ，Tiger 系咩定位啊？ 唔系八副，系啱啱 我玩咗先。我由 iOS 开服开到。开到今年唔知系咪九月定十月啊？伊丽莎白用啫，我先抽第一支枪，跟住你 嗰个十一月嚟噶， 系啦。 我而家对枪 玩 差唔多十月尾啦， 我玩差唔多两年个大佬。 新枪啊， 系咯。 跟住系啦，嗱，跟住好啦。所以我们咧，其实剧情即系因为有啲人未玩过，唔穿啦。应该死嘅救翻，以为冇关系叫死咗。真嘅，因为大家以为 狗肉，你俾啲乜嘢英灵食而家？你大家一直俾啲咩俾英灵食？ 唔系，其实有一重点就系所罗门话自己用佢第五句一，将所佢自己全部抹烧咗。好啦，所罗门系所有魔术嘅魔术之父，你抹烧咗所罗门，即系所有魔术都唔存在，咁死啦，咁点咧？点样兜翻个近咧？兜翻呢条线，因为你抹烧咗啊，咁你冇晒所有魔术，你魔术。叫师傅唔存在，即系魔术唔存在，咁样主角学啲咩咧？ 佢唔系魔术师嚟噶， 唔系你 手师啊！佢唔系魔术， 所以问题就系佢魔术世界史塔威全部都系魔术，因为你计史塔威全部都系魔术嚟噶嘛。 唔系，其实我又觉得有少少唔同嘅，佢嗰个存在唔系呢个，唔系呢样嘢，即系又有少少同其中一个解释嘅直死之吻嗰啲又有啲似样就系，佢系存在，因为而家佢冇咗，佢衍生出嚟嘅后边嗰个就，但系唔代表。即系等于佢第七章改咗嘅人类消却之后嗰个人类修复对后世影响，唔系冇咗件事，一定一已经发生咗嘢就会有喺度，但系佢个理由即系唔系所罗门做嘅嘢，可能系继续应有魔术，但系唔系所罗门做，唔系所罗门， 即系类似叫上低流嗰个科幻理论咯。即系当件事一定会出现嘅话，就算改变历史，最后嗰件都会出现。 系啦， 上低流啊嘛，即系有啲科幻小说用呢个讲法。 唔系乜呢叫时间抑制力啊，或者时间嘅收复，时间 经典嘅就系叮当。即使你阿大雄同唔同嘅女人结婚，最后嘅孙佢都会出世嘅，因为上帝流啊嘛，历史系唔会因为你中间嘅夹。 唔系因为已经有啲已决定咗嘅事发生咗，咁所以你无论点做咧，都会有呢件事发生。 只不过走， 只不过可能唔同嘅理由，即系例如话因为魔兽打死咗边个，但系佢唔系，佢可能本其实变咗可能系因为俾人暗杀啦，乜鬼嘢，总之佢一定要死。咁嘅意思咯，其實。 最後咧時間差唔多，最後忽然間諗就係喺第七章裏面咧，其實有第七章有兩個角色咧，故事 Small Room 係冇出場嘅，一個就係巴月前定係巴月前好似係 巴月前， 就係佢戰死咗嘅，係 啊， 佢被召，咁咧就肯定第二部分會出場噶，另一個就係。打中途唔知点闪咗去嘅羡慕童子，结果你要打 Free Cash， 打山嗰度，打完就 Free Cash 突然间出嚟啦，原来佢就喺个山嗰度，就只打一次啫， 做山大王六百万， 系啦，结果又嗰个你只打一次嘅咋，嗰度你冇得不停打阿童子嘅，咁打完嗰度咧就先至嗌起咗就系阿童子就死咗喺边啊，你 佢唔系讲咗话佢唔听使走咗咯， 唔系话走路咯， 你话阿罗宾汉同埋阿系咪罗宾汉啊？好似话唔系罗宾啊，总之天草同埋唔知边个走咗去，跟住结果系咁 sell 咗，完全净系提咗话死咗两件， 有几个死 冇翻嚟，唔知系咪死咗，但系死硬啦。 八月前就战死咗， 讲明系因为佢嘅蛇身攻击，所以先至叫维持咗魔术，打咗对面个司令官，所以要先维持咗魔术战线啦。 哇！但系八月前你又五星噶，仆街。 唔系而家其实嗱，下一个实装嘅咧，肯定咧系福尔摩斯。其实提咗啦， 讲咗 下一个实装系福尔摩斯噶啦， 差唔多啦。 我觉得福尔摩斯其实如果配音佢未公布啦，我都有两个可能，而家最有可能嘅，而佢个格咧，神高豪就系最正噶啦，因为好低调，福尔摩斯， 个 样啊，福尔摩斯俾出个格啊，即系阿超林亚嗰只咧，杜拉拉嗰只咧，即系见你前面就想打你个，见你后面打你前面，前面系做得镬嗰只咧，一系俾阿中村由一啦。 佢都落坑啦，佢都 你中村由一啦， 好惨啊！中村由一个真系 唔系好惨啊！嗱，你俾我大家互惠互利啫，你还掂都系俾翻我噶， 赚翻啲货金费啊，大佬。好啦，咁大致上咁下次咁，如果佢福尔摩出嚟嘅话，我会睇住第四部福尔摩斯，我会抽佢嘅，当捉梅啦。 其实福尔摩斯我就一定会抽噶啦。 或者 呢个咧，都会睇埋嘅。 其 实 即系一个问题，就系话咧，第二部嗰度点样开波？我觉得第二部开波第一件事肯定是救罗曼同埋力所长， 啊， 应该系一，所 长你喺后巷尾好耐啦。 啲人而家就系话， 點解最後一戰係完全冇 Stay Night 嘅東木市英靈？東木 市英靈，我都係奇怪，點解換冇東木市？ 換皮王就嗱，面皮王擺明佢走食啦，但真係唔肯嚟啦。其他所有全部唔嚟，連紅 A 全部冇齊。 咁伏筆咯，可能係即係留翻啲。 係啊，連設置好似都唔見。 設置 年輕限定嗰邊都冇。設置唔係限定噶嘛？ 冇咩印象設置嗰邊。 係忽然間啲人嚟諗起就係、玩飛飛絲奴嗰個劇情咧，咪見唔係中國飛十年前同十年後咧，即係最將咧咪見到阿 Lin 嗰個叫做個大窿嘅。最初大家唔知佢點解大窿有個大窿，後嚟咧玩第七章大家知道，哦原來石頭撞落去啊！即係明日點解個大窿唔見咗？ 啊！即係果然係 Lin 啊！ 係咯，即係老嗰頭老馬咯，因為嗰個巴神快啲死啦！ 系咯，即系同埋你同埋兜翻少少你依家第七章咧，即系唔系即系你最终章啊，即系你个即系其实演出嚟唔知做乜鬼靓咗好多，即系你阿魔神王同阿索罗门两个互双手互搏咧，同埋你加咗好多 CG 咧，即系其实真系可以好期待第二章佢会唔会再提升。 有钱啊嘛， 系啊，大家嘅货金养成咗一个咁靓嘅演出啦， 但各位欧洲人努力啦，或非洲人啦咁讲吓。 非洲人，你请你努力，欧洲请更加努力。 同埋咧，如无意外，一集播嘅时候咧，应该咧新春福袋货金中，货金福袋系仲继续嘅，因为佢1月11号，咁依家1月3号播，咁新春 福袋唔系1月1号咩？唔系1月1号咩？ 1月1号嘛，星期日晚凌晨开始， 就今晚啦， 系啦，即系录音嗰晚啦，跟住咁你应该就1月11号嘅，咁就 我谂你出街嗰阵时应该大家都应该抽晒噶啦， 未必嘅，有11日啊嘛，你可以唔好考虑噶， 唔知啦，即系可能你心急啦， 佢随时系你第一日就系乜嘢，佢过咗就冇得收翻剑职，咁样啊，是系。即係佢同即係佢唔係一開頭話有七個俾你係， 都係一句留意翻個， 我七個揀嘅，同之前選入之前夏天嗰個呼吸一樣可以俾你揀，但只係一次， 唔知係每一日出一個定係點樣？ 我一日一個就另一樣嘢㗎啦，嗰就每日 pick up。 唔係每一日一個出嗰就冇咁解。 睇嗰樣 pick up 啦，可能會有 pick up 嘅，即係新春 一定有 pick up 啊真啦！你翻日本人，日本係1月1号係利是㗎嘛？ 咁我 pick up 咗我抽咗， 咁佢哋咪收你利是咯？ 即之後先再睇 pick up 俾邊個啦？ 因為係其實可能問下。呢、这個抽獎係有冇嘢送嘅？即係你抽完之後咧，即係你貨咗之後， 保底一個五星咯，五星、 哦、即係咁樣嘅， 金絲福袋啫， 福袋就 冇嘅， 保底五星，跟住然後就四星禮裝或者 即係禮牌都會有啲嘢送俾你噶嘛，即係好頭先咁， 唔係 你貨金，你貨金咧貨90-80粒左右咧，送70粒俾你咯， 係咯，就係、是、話咯， 但係咧話俾你聽，計貨金上咧計你貨嗰80粒就一， 係啊，個差粒係冇上 嘅，係計冇上， 唔 係嗱， 仲有嘅， 佢唔係80粒㗎佢， 嗱新春送夫婦啊，送嗰啲嘅嘢一定計有嘅，放心啦，即係就算你 需要夫婦送得過一張。 唔系啊， 三张啊，夫妇三张 ， 新春一样，以前夫妇咧就用6张就最多换5张，今要换10张， 算吧啦，三张炸你咪唔好要咯， 又可唔要噶， 是但啦，反正 13 有夫妇都唔一定中嘢嘅， 好咁悲哀，又希望做人间啊， 有 十种难听嘅粗口啊， 三星以上， 嗱白晶黑三公黑晶阿提拉，再加埋只妖后， 我想抽高尔贡啊，因为我而家 我呢啲全部都夫妇中嘅。 唔系高尔贡sisters， 我而家就争下高尔贡一个咋。 哦，你已经踏入咗一个不归路啦，抽你仲谂咩？抽沙池啦， 小妹我有啊， 哦你有啊， 小妹我有小妹，大姐二姐Medusa 我而家争下高尔贡啫嘛， 其实我系算非洲噶， 我抽十公有， 我系四星 冇 非洲噶， 我四星够非洲啦， 我四星非洲，我就嚟五星到我四星噶啦。 哇！嗱，你讲咩啊？ 我四星非洲，我话冇话唔星非洲，我星欧洲咯。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如果我哋唔放假嘅话，就继续下个礼拜再见啦。好，拜拜。